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最厉害的武器，但是如果你是令到你身边爱你的女人喊的话呢，那你就应该好好地去呵护她了。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5:13，听着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提提你啊，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8月27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嚟到初一啦噃，咁啊就系八月初一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刚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歌咧，有潘秀琼姐姐嘅《情人的眼泪》。 嘿。 皇帝比人强，世代祖传有名望，办起来准像唐明皇。 唐明皇胡子长，那赤白唇红最上光，一点都不像唐明皇。 做一个太监倒相当， 难道你见过皇帝的面，知道皇帝胡子长？ 虽没见过 婷同埋江宏鹏演唱嘅呢一首《扮皇帝》啊，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气温最高系去到33度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89%。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唔知道你而家系咪瞓紧觉咧？瞓紧觉会唔会发紧梦咧？ 每夜我又梦见你，梦见和你在一起，令我相偎身相依，永远不分离。 说

有呢首歌啊，会唔会都系代表到阿佩佩咧？黄文嘅《傻大姐》啊，呢首歌应该可以代表到今日火辣辣啊！虽然而家28度，不过晏啲话有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好热好热啊！张老姐姐话嘅， 啊喂嘞，好啦好啦，我们来唱歌呼啦，唱歌呼啦呼啦歌，啊喂的歌词都是那些大吼哇哎呀，吼大吼哇哎哇吼喂。喂嘞，吼啦吼啦，我们来跳个呼啦，跳个呼啦呼啦舞。啊喂的舞台都是那些吼啦吼啦啦吼啦吼啦啦的人。 首歌咧，虽然我系播呢个 CD 版本啊，啊，但系咧佢即系带嚟咗有呢一个嘅好特别嘅音响效果，就系我哋嗰啲讲紧诶播唱片嘅一啲嘅炒豆声，啪啪啪啪声。虽然即系经过咗执拾之后咧，仍然保留紧呢一种炒豆声，觉得啊，只有中意听黑胶唱片嘅朋友咧，先会有呢个感受，觉得系好听。如果冇咧，就觉得又好嘈啊，咁样嘅。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5:30啦，咁啊，亦都好想喺呢度呼吁下大家啦，因为疫情咧，好似已经喺度逐步攀升紧，7,000+8,000啦。嗯，我自己咧就已经开始啊，同屋企嘅小朋友啦，有啲已经唔系小朋友啦，我哋讲咗就希望喺外边啊，尽量少啲除口罩啦，咁啊，尽量咧都系喺堂诶，唔好堂食啦，都系外卖啦，就会比较安全一啲嘅。咁你哋咧，你哋应该点样去做呢一个嘅防御措施咧？ 凌晨5:30，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公布海湖庄园搜查令依据的修订版宣誓书。宣誓书公开部分指出，美国政府正进行刑事调查，涉及不正当移走机密资料放在未获授权地点，同时涉及不合法移走及存放政府纪录。公开部分又引述匿名的联邦调查局人员表示，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年初发现前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内有归类为机密的文件，包含国防资料。司法部有理由相信里面仍然有未交还政府的纪录。联邦调查局月初采取行动搜查海湖庄园，带走11套保密文件，共20箱，部分贴上高度机密的分类标签。

梁上燕一双片纷飞，人看花浅泪，愁绝鸳鸯侣，恨怨过天相对泪水。离情别绪，朝万年爱侣，相思心挂虑，唯每轻抹腮挂热泪，望每珍中又要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虚，情重意心口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心间记，梦里闭中相唱曲，愁云尽散，心意若似醉，啊，心中消失恐惧。倾诉相思，夜里莫眠迟，路冷要加衣，如难要多冬是情意，日日记别离之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情怀若醉，轻吻别爱侣，春天再聚， 德兰忙忙路，嗱路咧就人行出嚟嘅。有时咧，确实去到一啲位咧，你又觉得好难走落去。究竟点样走先至为之正确？行边一条路先至系正确咧？最紧要真系审慎咁考虑，然之后咧勇往直前，唔好向后望，要向前望，咁咧就唔会有后悔嘅出现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咦，真系转晒。五点四十五分，天文台咧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下周中后期咧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小个嘅时候咧，都几惊听佢个歌曲嘅，因为我觉得佢把声咧好尖啊，同埋咧我好怕嗰啲摇摇曳曳嘅感觉。不过大咗又觉得佢嗰种摇曳咧，好似而家都冇乜人可以好似佢去到咁嘅境界。当然啦，佢唱歌真系有翻两度散手啊，可能唔止两度添。我哋有罗技罗文嘅呢一首歌，在我生命里，喺你嘅生命里里边揾到啲乜嘢咧？有边一个人出现过？有边一个朋友值得你去爱？值得你同佢永远都喺埋一齐咧？ 唔一定系人，可能系一只宠物。原本咧就系唔系想播郑少秋嘅呢一首歌嘅，不过咧头先拎起嘅碟嘅时候咧，哎呀，原来好耐冇听，咁梗系要播下自己唱嘅歌啦吓。唔好意思啊，我喺度扮嘅啫。呢个佩佩并唔系呢个佩佩，郑少秋真真佩佩嘅呢一首歌《天涯孤客》。 朗雨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通看月亮，何恨天涯回首家乡，夜月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上，朝着欢场团聚愉快，温暖处落日洋洋。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浪，冷漂泊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啊，秋心陪念家乡最断肠，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听到首歌回来就有六点钟的新闻报道，一阵间还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有 Sam 去。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

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283点，跌10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57点，跌1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37.55， 瑞士法郎 0.967， 加元 1.304， 人民币 6.872， 英镑对美元 1.175， 欧元对美元 0.997，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6.86 美元，卖出 1738.86 美元。香港电台这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 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乐仔，你对香港乱流嘅印象系点噶？ 有爱，有智慧，有惊喜。有爱，因为一班听众好似公公婆婆一样爱锡同关心我，仲会将生活智慧无私分享。会有几多好紧贴潮流噶？佢哋嘅谂法令到我啦，小新、拔斯都非常之惊喜啊！我哋一班主持人会精心为你准备节目，希望你哋都感受到相同嘅爱同惊喜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个最年轻嘅长者台。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8月27号噶啦，农历咧就系初一啦噃，八月初一，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讲起夏天咧，咁啊，上个星期啊，梁万福医生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一个嘅食物中毒啦，你知啦，夏天咧摆得一阵啊，唔好话摆耐咗，摆得一阵咧，都好容易咧啲食物会变坏啦。除咗你话喺夏天里边咧，食物中毒都几常见嘅一个嘅唔舒服嘅位置之外咧，蚊叮虫咬咧都好似好常见。咁今日咧，梁万福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究竟蚊叮虫咬我哋要点样着手咧？当然我哋要滅蚊啦、滅虫啦，但系咧讲紧如果真系一个唔小心俾蚊叮咗之后，又需唔需要特别留意呢？咁当然要特别留意就系我今日拣嚟嘅好歌啦，系咪？呢首歌好好听。 真系正，好多人翻唱我都觉得系佢最好听。 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的电话旁边呢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咁上个礼拜讲緊呢一个夏天呢就即係好容易会食物中毒啦。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夏天呢就成日都有嘅，就係呢个蚊叮虫咬啦。我有啲朋友呢直头呢係去到呢一个嘅夜晚瞓觉呢，啲蚊唔知係蚊啊定係草蚊呢就会喺佢屋企呢就走嚟走去咁样，用尽所有嘅方法呢都搞佢唔掂喎。咁呢啲咁嘅蚊叮虫咬，其实除咗滋扰你瞓觉之外，其实对身体即係如果佢叮到你有冇害嘅 呢？咁夏天呢其实就正正係我哋嗰啲小昆虫繁殖嘅季节啦，係咪？ 冇错。 咁你啲蚊呢其实就係我哋香港呢就越嚟越多嘅。 係。 好似以前呢淨係即係围绕喺呢个喺北区好北。啊，上水粉嶺而家咧都係南移緊嘅，都比較地多，好多地方都有呢啲蚊嘅小昆蟲。嗰啲蚊咧就少少唔同咧，就好細隻，同埋咧佢好多時都未必怕蚊怕水呢樣嘢。 你佢點搞佢？佢都好似喺度嘅喎，你即係用盡方法都搞佢唔掂咁樣噶嘛？ 係啦，咁同埋佢哋都比較煩嘅，因為佢比較細隻咧，佢好容易咧就係捐咗落去嗰啲。啲衣服嗰度，然之後咬你啊，成身都係咁，即係都會都係 咁其實蒙都係一種啦，咁多人咧蚊就係另一種啦，即係話我哋即係呢兩種都係啲昆蟲。咁當然昆蟲我哋都會有好多其他昆蟲啦，室外嘅活動啦，我啲朋友多户外活動咧，你可能會有蜜蜂啊，甚至乎黃蜂啊，咁即係夏天都會多少少咁，即係呢個喺我哋需要注意喺嗰個室外活動嘅時候咧，就我哋其實好熱，而家好熱，不過咧。其实都要保护装束都是重要的。 好啦，咁即係如果你话唔係室外啦，喺室内有呢啲情况真係会被蚊咬到要点样处理呢？ 咁我哋基本上都係嗰个原则都係清理啦，拖布清理其实我哋都係其实水洗一个好嘅方法嚟嘅。即係我哋清水洗咗佢啦，洗咗佢之后呢，咁嗰、那个即係佢啲毒素会少少中和到嘅。咁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㗎啦。咁当然如果你好痕，咁可能会食返你一啲常用一啲止痕嘅药物啦。即系咁都系好紧要呢，就唔好立乱去买药。咁即系真系呢，你平时可能都会睇开医生啦，医生都会处方一啲嘅敏感药物呢，其实你咬完之后佢会有啲人好敏感嘅。咁嗰陣时呢就要食返啲抗敏嘅药物。咁但系抗敏药物呢好多唔同种类。咁有唔同嘅年龄嘅人士有唔同嘅适应。咁所以一定要用緊你常用嗰啲啦。咁多人呢亦都外用嘅啲药膏都可以用一啲即係抗敏嘅药膏啦，即係当你有肿嘅时候。但係有啲时候呢，我有一啲嘅昆虫咬到嘅，其实有啲昆虫呢係咩呢，嗰啲虱呀。 係每个木虱呀、或者可能一啲唔同种类嘅虱喺屋企会出现囉。 係啦，嗰啲木虱嗰啲呢，其实现时呢喺个即係好似話多咗嘅，而家我哋啲跟報告咧係木蝨係多咗好多嘅，即係木材可能唔同地方嚟啊，佢嗰、那個即係用嘅木材個殺菌殺得唔好咧，可能佢擺咗即係兩三年咧，啲蝨先至走出嚟嘅，即係唔係一新買嗰陣時喎。咁佢住下住下就有啲木蝨喺度，咁所以呢啲咧有時會咬到之後咧，佢就會甚至乎會有即係隆腫都唔定，咁嗰時候咧我哋需要一啲嘅。都是要看医生用一些消炎的药物去帮助他消炎，同埋可能一些抗敏的药帮减低这个即系个情况咁啦。 咁嗱，除咗呢啲之外，我谂夏天系咪最惊就系遇到白纹伊蚊呢一个呢一只咁嘅蚊咧？因为话会有登革热，其实喺香港都属唔属于多嘅咧？ 咁暂时喺过往嗰两年都好彩嘅，所以即係登革熱喺香港呢就係冇即係大規模去发现啦。咁所以呢係个白纹伊蚊喺香港有嘅、不过呢就个登革熱喺香港唔係一个即係基本上风土病啦。咁所以我哋防蚊都重要啦。头先讲呢，我哋蚊呢大部分都係室外嘅。咁我尤其需要注意呢，就係嗰个黄昏时候呢、就係个蚊会多啲。咁我哋避免喺即係开始入黑，通常四点至六点呢，嗰啲蚊虫会比较啲蚊会比较即係活跃呀。咁我哋喺嗰段时间要小心喺室内啦。咁我哋首先讲保护衣物啦，即係最好嘅长袖衫呀、长裤呀，唔好露出个咁即係我哋啲亦都现时好多嘅好一啲嘅即係衣服。室外的衣服有些防蚊的作用，那些呢就不会被蚊咬，或者我们的蚊怕水啊，我们都需要用啦，咁都可以减少的被蚊叮的样子。蚊叮呢当然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病毒啊，不是只是登革熱，还有一个更加危险呢，就是日本脑炎啊。听过未啊？ 听过，其实日本脑炎不是跟登革熱有关的吗？我经常都听到 两样东西。日本脑炎仲严重啦、其实可能登革熱呢，如果是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冇问题，第二次再去染到登革熱嗰阵时呢，就是会可能会有个出血性的发烧呢，就可以是一个严重的可以致命的因素来的。所以个登革熱在香港呢都是很关注的。日本脑炎呢就是一个你在啲湿地比较多的时候，夏天呢就会日本脑炎的出现。会机会有，香港是有日本脑炎的存在在这里的。 是，但是老老实实都真的一出户外的地方真的很容易会被蚊针的。针完呢就梗是会肿起了一堆，然后就很想咬它。 咁我点知嗰只蚊究竟有毒定冇毒咧？即系如果佢冇毒嘅，我当请佢食一餐血啦，系嘛？咁但系、即系我唔知噶嘛，系咪？咁我点样先发现自己被蚊叮完，我要嗱嗱声去睇医生，防止佢系登革热或者系日本脑炎咧？ 哦，基本上冇人知道嘅，只不过你要关注自己有冇被蚊咬过啦。当未被蚊咬过之后，你喺一段短嘅时间里面三至五日内有一个即系发烧高烧嘅时候咧，咁你去睇医生嗰阵时咧，要话俾医生听，你可能即系被蚊咬过影响啦。咁被蚊咬过影响，咁我哋都可以即系有几种病啦，吓，即系咁我哋喺个检查嘅时候会睇下。有冇同蚊有关嘅疾病？ 即系都系要靠自己去预防啦，系嘛？即系 系啊，预防最紧要。其实讲蚊咬嗰啲系一定最紧要喺个预防，我哋避咗系好多蚊地方。好多蚊咩地方多咧？就 系、 是、个阴顶啊， 系 系啦，喺个树下边，因为啲蚊咧就其实都怕热嘅。 嗯，同埋屋企唔好有积水啦，系嘛？ 啱啦，啱啦。咁呢个积水啦，防蚊啦。咁我哋啲即系做。咁多人有沙窗係好緊要啦，即係我哋夏天我哋都唔係全部開曬冷氣，我哋開窗咁都要有沙窗咧。咁即係喺現時個即係全球暖化底下咧，咁蚊禍咧一定係被越嚟越緊要㗎啦。 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夏天係特別常見嘅嗰啲就叫烏蠅啦。咁烏蠅其實除咗佢嬲食物嗰下唔係幾好之外咧，其實係咪都唔係太大影響㗎咧？ 烏蠅咧就當然就係嗰個食物個衞生嘅問題啦，主要係呢一方面。咁當然即係另一方面，烏蠅咧就係我哋啲病人佢可能佢完全唔適應啊，住喺老人院嗰啲啊，佢可能係即係要插胃喉啊，佢唔識自己治理，可能係卧床嘅擘大個口，佢唔閂埋個口啊，唔識趕住烏蠅咧，嗰啲烏蠅會走落去個口腔嗰度，跟住會生蛋 嚇咁、恐怖。 系，因为啲生嗰啲蛋咧，跟住喺度会即系滋生，跟住咧会口度飞出啲乌蝇出嚟得噶嘛。 咁所以 咁佢咧就要注意啦。其实就系要照顾一啲嘅长期卧床嘅长者咧，其实喺个口腔嘅健康重要啦。咁我周围嘅环境，如果好多乌蝇，我哋要清理乌蝇啦，唔好俾乌蝇飞入去嗰、那个即系口腔嗰度去即系生蛋啊！呢、這个我哋都。都即系每年都会见到有啲咁嘅个案噶，咁其实就即系无论佢系，即系尤其是有时卧床开咗窗咁喺出边飞咗入去，咁佢就即系冇人睇到就咁情况啦。咁即系有啲朋友我哋可能佢而家就好啲，可能戴口罩，可能令到啲乌蝇唔会飞入去咁咯。 明白明白。好啦，咁今日咧就就住呢一个蚊叮虫咬咧都讲咗一段时间啦。咁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梁医生探讨下唔同嘅健康话题啦，好冇？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一个风雪晚上，卧室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也亮。越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以竹笛细道，笛声追捕，夜静里详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住时，计划你来时，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夜。可惜天要作弄，要把他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冬去春到世上， 门串欢唱，但夜里仍闻竹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凉，像在唱谁令每夜唱。当再经过雪路而找不到旧日那无言的女子，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那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夜。可惜天要作弄，要把他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叶振行《笛子姑娘》，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7啊！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眨下眼咧，今日嘅节目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咁真系话要再见到大家咧，又要到下个星期。嗯，见到大家嘅时候已经系开学嘅日子，9月1日啦，有个新嘅月份啦。特别系对于学生嚟讲，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嘅月份啊！当然对家长嚟讲都系啦。带嚟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有妹姐的燕字球，下个星期四再见，拜拜。 细雨还作烟云子，费尽千般心思，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燃作不红颜。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愿那天未曾遇。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呢一节新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将于近期启动相关合作。中方协助嘅范围涉及部分为中概股提供审计服务、审计底稿存放喺内地嘅香港事务所。美方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中证监有关负责人强调，审计工作底稿一般并不包括